自 FIR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你的微笑。但是呢，我现在看到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已经有人开始猜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了。有人那个 Chani 说，昨天说的关键词今天难道是残暴？ 当然不是啦，禁欲出马哪能露出残暴的主题呢？ 哎呦， 但是我觉得郭鹏一定跟我有仇，因为他每次把小视频的封面都给我截得巨丑。 就是其实小视频的这个封面其实还蛮残暴的哈。 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啦。哎，今天真的是很拼很拼哈。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微笑，有10位同学也是露出了微笑，在我们的签到前10名排行榜上。 是的， 先来点点名。今天的签到第一名是雪莲，第二名梦幻 Monica， 第三名是点点的爸爸，好像是个新朋友上榜哦。第四名是雪云轩，第五名是硕果累累。 好，来看一下第六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 Hello 王太太，第七名是江中草珊瑚，第八名是逝水无痕，第九名季大人，第十名是你与氧气共存亡啊。 我们的老朋友芳香怡人说，早修现在也太火了吧，6:57就进不去签到平台了。想当年我是经常前五的，这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也希望我们越来越火。 他最后一句话的语气应该是希望你们越来越火。 但是我觉得也可能跟周三小视频日有一点关系啊，大家现在应该还在猜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 但是呢， 不妨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跟我们的小视频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哎，我觉得你应该先说一下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这个话题是你抛给我的哈。 啊，对，因为跟小视频有关系啊，我已经都想完了呀。 哎呀，真是，你也不稍微铺点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就我郭鹏而言呢，我觉得什么时候 都好看吗？ 那倒也不是，就是从那个就是刚刚洗完澡那一瞬间，然后自己看一下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还可以 啊。就是刚刚洗完澡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最好看，对吧？ 但是只能看一眼，看第二眼就准备要吐了，你知道吧？啊， 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所以从今天的互动话题，哎，那聪明的宝宝应该已经猜出来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了。今天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呢？ 对。你觉得什么时候最好看呢？ 你还能再明显一点吗？你知道就是现在女主播已经越来越不好当了，自从之前我们两个 PK 过三大件儿哈，就是唱歌跳舞还有 rap， 我就在想说还有什么能够彰显我的魅力。 所以你今天这段这个有点惊悚，不是是什么了？刚才说 你刚刚说的什么爆炸，不，已经不是炸裂了，有残暴 的小视频。 我去卸了个妆。 那今天是卸妆是吧？哈， 对，我表演了一下卸妆。 哎呦，所以你说真的是怎么办呢？每天呢，大家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考验我们，而我们自己呢也是绞尽脑汁去想象这件事情。所以呢，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反正我觉得，不管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如果对方也觉得你好看的话呢，一定会对你有感觉的，对不对？ 哦，那应该是确认过眼神，只对你有感觉了。 好，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飞轮海和田馥甄带来的《只对你有感觉》。 你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话叫做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 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请洗手。 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哦，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甜，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什么？北京人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已经被大家玩坏了的静瑜。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猜出来关键词是什么了，但大部分朋友其实还是在尝试啊。 哎，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样的题其实挺好的，你知道在哪儿吗？就是你先没跟大家说呢，然后就无数人你看到， 但你知道 各种绝望的猜测，你知道吗？ 大家是不好的，大家在想说到底是什么呀。 有人发了卸妆微笑、静鱼微笑、静鱼爆炸、红烧静鱼都没出来。 就是安妮欧她元气少女到底想把静鱼怎么样、啊、红烧静鱼，之前清蒸鱼就不错了，现在还来了红烧。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这个题目特别好，就是正好你发了，你刚才说你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嘛、 嗯、 然后呢有人呢就因为要猜测，所以大部分人有很多人都说郭鹏好看，月月娘好看， 跟郭鹏没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还是没有出来、 就是、关键词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就是好看。 哎，好看这两个字、啊、 各位发送好看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一段残暴的，只有封面比较残暴，就郭鹏截的啊，他一定跟我有仇。然后就是封面比较残暴，但是内容诚意满满，对比上一周的这个划水的小视频，大家可以感觉出我的诚意。 上周我全是比心还划水，虽然有人说你是我见过比的最大的一颗心啊，哎哦，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段小视频呢确实是非常好啊，这个封面的残暴呢，那你确定下次还准备再让我去上传吗？ 那不要了。 不要了是吧？ 对，我自己来， 这件事还自己来哈。你下次可以先批个封面给我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好看这两个关键词啊，大家可以先这个先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如果还没有能够关注我们的人的话，赶快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发送好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是怎样的一段好看的小视频啊。 当然更多也是想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觉得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呢？ 嗯， 那刚刚已经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欢欢说心情好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看，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算化妆也觉得不好看、 嗯、 这个其实真的是女孩子的一个心理，就是我心情好的时候我看我怎么这么好看， 嗯， 我怎么这么好看，已经看了小视频的各位现在应该已经被这句话洗脑了吧。 你这哎转的也太生硬了吧。其实我觉得刚才我在抛互动话题的时候已经说得非常明显了，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对不对？好看，然后呢就有一些人刚才就猜了出来，橙子说那是就他猜出来了吗？我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他说聪明如我此刻最好看，就聪明的人最好看、哎、对不对哈、嗯、 还有小陈赞周丽娜跟我们说，我觉得我22岁的时候最好看、 嗯、 我的微信头像就是6年前我22岁的照片，现在应该已经无形当中暴露了年龄、 嗯、 从来没有换过，因为在那一年我认识我老公，现在结婚5年了，虽然感觉最美好的年华已经不在，这话说了我一把刀， 神转折啊，神转折真的是、啊、 但是当初的美好被封存在这张头像照片里了，永远怀念最美的22岁。 嗯，我们的节目当中总有些人呢就是趁机来表忠心哈、啊、招财喵喵说我被同事说工作的时候最好看哈、啊、 哎，表中现在还有 Real， 就还记得吗？他们之前的时候就 记得记得记得。 怎么样最开心啊？上班的时候最开心。我说你车里应该坐着领导吧？今天一开始括号告诉我说，鲸鱼老板在车上哦。 嗯，然后第二句呢？ 我觉得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最好看。 哎呀，你赢了，你赢了！哎呀，这个好看的方式呢，我觉得都还是不如你啊。所以大家其他的人呢，可以继续把你自己对自己觉得什么时候最好看这样的一些观点来发送给我们。 对，当然是活出自己最好看了。 别别别！ 那么要介绍给大家的是，德国有一个老人，他真的就是活出自己的一个典范了。 嗯， 在德国呢，有一个重金属摇滚乐迷的盛宴，也就是著名的瓦肯音乐节，是最近举办了。那为了参加音乐节呢，住在德国石河州的一个养老院的两名老人，偷偷从养老院跑了出来，通过步行和公共交通工具，赶去了大约40公里外，去参加了这个瓦肯音乐节。 你要知道，对于养老院的老人来说，40公里这个距离真的是不算太近了哈。所以呢，他们俩呢，养老院发现老人失踪了以后呢，赶快报警去找人。当地的警方表示呢，他们在当地时间4号的凌晨3点找到这两位老人，而且呢，这两位老人还有点沮丧，觉得哎，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啊。 对，他说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节日，但是得知自己必须得回养老院以后，看起来很失落，但是最后还是自愿返回了吧。 是，所以呢，他们去关注这个德国的音乐节，我想一定会有德国史上最伟大的这样一支重金属的摇滚乐队 Scorpions 蝎子乐队。所以我们来听到的是 The best is yet you to come。 When nothing dares to grow, he taught you how to sing. He taught me everything I know. And though the night is young, and we don't know if we live to see the sun,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I know, you know, that we all Scorpions， 刚才说到了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啊，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渐渐凋零，也算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致敬了一下摇滚。所以呢，刚才说到了德国老人去看摇滚音乐节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去缅怀一下自己曾经的青春吧。 偷偷跑出来参加啊，还是追随自己最爱的一些事情。嗯、那今天来问大家说，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呢？很多人的答案真的都让我们特别的开心。 怎么说？ 但还有朋友问说，哎，好像也没有说关键词吧？应该是刚刚错过了哈，可能在专心开车。 对， 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好看。各位发送好看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一个被郭鹏把封面截得很残暴的小视频了。 很残暴的小视频，但是呢，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段视频当中充分的展现出了，我觉得静宇你未来有 诚意 当导演的潜质啊，就是 这不是导演， 卸妆前卸妆后怎么差异这么大呢？哈， 你就想想，我目前到此已经表达了唱歌、跳舞、rap、卸妆，我应该就可以出道了吧？ 但你说你都来卸妆这一出了，下周我该怎么办哈？男生好像平常 也没有什么、啊， 男生平常也不会上妆啊，就是我卸不卸，我也不会卸妆，我也没有妆怎么？ 我呀， 那你下次 怎么这么好看呢？ 那我下次估计你要去商场拍一段你好看的小视频吧？ 别，我该会被抓起来吧？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最近呢特别大热的这个综艺节目呢是《中国新说唱》嘛。那么去年的《中国有嘻哈》的音乐创作人黄旭，最近呢是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创作单曲《你能够看到我》，近日全网上线了。这首歌曲呢是他们与《中国新说唱》大热的歌手艾热的首次合作啊。 是，大家去年记得黄旭呢是沙漠兄弟黄旭和艾弗杰尼。 对。 那今年呢除了沙漠兄弟啊，还有天山四子， 天山四子 都是被大家 强行天山四子。 对，这个艾热和黄旭的这次合作呢，黄旭也是借歌表达了自己遵从内心、坚守自我、不断创新、突破自我的一个音乐的态度了。 对，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恰恰不是黄旭，而是艾热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更能够代表他们俩一起的这样一种来自于新疆的情节，来自于艾热的《我到新疆去》，听听看。 我开始想念在那里的每一天，也开始怀念爱的人都在身边，不论来自哪里都会看见五彩的美。爱与信念是不变的开头还有结尾，有过欢笑也掉过眼泪，曾经摔倒也有过后悔。怀念那些不想再回家的傍晚，带我新的朋友一起回去看看。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 欢迎跟上我的脚步，跟你走心不走套路，带着你的肩膀告诉你走去趟新疆，给我们剩下我的照顾，为你解开困惑不要担心，不知唱的跳舞打鼓弹琴，来到这个多元的文化环境里，保证你的眼光会变得崭新，扔掉你对新疆所有的标签，带上爱人所有胶卷，放下顾虑大胆聊天，你才会打破网络上的谣言。山水坡地草原沙漠戈壁，发展中的城市农村缩小着差距，和你一样很热爱每个夜晚的轻松，一样很渴望探索浩瀚的星空。 My homie， 我开始想念在那里的每一天，也开始怀念爱的人都在身边，不论来自哪里都会看见五彩的美。爱与信念是不变的开头还有结尾。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 我能为他做的是有最棒的押韵，唱歌发自内心而且自然如佳境，不管这里过去给你印象到底有多差劲，遇到困难所有新疆人的手会将我抓紧。哦，代表我们所有人的希望，没有任何民族区分，只有爱在激荡，超过任何语言界限，你我全都一样，用心保护这片热土，哪怕经过微小力量。爱才是我们坚定的信仰，而家才是我们坚定的臂膀，而我来带你了解最真的新疆，在来过以后定会改变过去的印象。我爱他，用我最热情的声音，不管去了哪里身上都有他的声音。我爱他，每句话都愿意真心，谁不深爱故乡，是他养育我们生命。 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我要回新疆去，带你到新疆去。 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

南京城因为不南不北的地理位置而造就了南京人多元化的口味特点，那么他们的早餐种类也是味道万千，鲜香甘甜的、麻辣味重的都可以找得到。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南京蒸饭。南京人把包着油条的米饭吃食叫做蒸饭，这也是南京人最喜欢的早点之一。蒸饭的软糯和油条的韧劲儿，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融入口中，这也算是南京早餐的一种特色了。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来自维里安的这一首《分享快乐》，我们一起在音乐早餐当中分享美味，分享愉快。 你也会跟我一样吗？每天好像都有时差，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嘉年华，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加吧刹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就是要付出代价，假装曾经想喝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啊，内伤因为想 party 啊，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就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 音乐早餐， 活力满分的音乐早餐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大家好，我是和大家分享快乐的静鱼。 对，静鱼呢今天呢发了一个好看的小视频，然后呢被我说到了有一个非常残暴的封面之后呢，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回复呢基本上分成三类哈。第一类呢就是首先说啊，这个静鱼这个视频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嘛，然后说静鱼哎呦吓死我了那个封面。然后第二种人呢就说哦，静鱼你还是很好看的，尤其是卸妆之后会更美一点啊。 谢谢大家。那还有一类呢我就特别喜欢了，就是各种给郭鹏出主意的，哎，下周郭鹏你该怎么办哈？你看静鱼都表演过唱歌跳舞 rap， 好像这些郭鹏也都表演过哈。那静鱼还表演了卸妆，那郭鹏你怎么办呢？你平时也不化妆，那你表现一个化妆好不好啊？我特别喜欢 AMI 小丽的这个答案，他说郭鹏下周可以表演化妆，大家想不想看？大 浓妆啊， 然后江中草山胡歌秀 腹肌，贴假睫毛的那种。 你知道秀腹肌这件事情，如果熟悉我的人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点为难我啊。 他可以给你秀一块腹肌， 而且呢还有 大的， 而且你知道现在还有那种腹肌龙，就直接可以给你勒出八块的那种，我觉得也 OK 哈。 啊，还有你去买那种笔，可以自己画一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的听众现在都开始学会绕口令了。啊，这个美了你们了。高涛说静鱼静鱼宇宙无敌， 谢谢谢谢大家为我打 call。 但是呢，更多人说你的这个照片呢确实选有点夸张，就是刚才 这是谁选的呀？ 你张大嘴那一刹那其实还是有点吓着人，怎么办呢？啊， 不是，这个封面到底谁选的呀？ 封面是我选，那张大嘴那事儿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就是中间跟大家开个玩笑嘛，就是我怎么这么好看。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比较自嘲的说法了。 是， 当然我这段小视频主要的特点就是诚意满满，大家发送好看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么到底有多诚意呢？大家可以发送划水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郭鹏上周的视频了。 所以你说这种搭档怎么办啊？本明明上周我那个视频叫做一个人，然后呢我的搭档刚才说，哎，你上周那个视频还蛮划水的， 对， 自己主动改成了划水给我发出去。大家可以现在发送一下划水，就可以看到一个对比的这个小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段到底是不是划水， 是 还是非常 smooth 的一种 感觉。就是划水，对对对，就是我们周三小视频的两个关键词，哎，一个是好看，另外一个呢是划水。 哎， 那么今天也问问大家，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暖心的答案哈。 对，你的名字呢？ 宝妈跟我们说， 宝妈说， 在儿子眼里，我一直都是最好看的。他说，妈妈，等你老了变不漂亮了，我也觉得你最好看。 嗯，就是儿子眼中妈妈 觉得 最好看的。 儿子特别喜欢说实诚话，他都说了，等你老了变不漂亮了。那我这种甜嘴的女儿，我就会跟我妈说，妈，你越来越好看，你就没有不好看的时候，你老了也好看。 你这种也太假了吧！就是 妈妈零花钱给一下。 妈妈就算最好看，那也不可能是什么时候都是最好看。 妈妈，我最近想要个包。 对呀、啊，你的名字的时候，我感觉是初为人母的时候最好看。当我媳妇儿推出产房那一刻，我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好看。虽然她身材变了样，但是因为生产已经精疲力尽，脸上还是洋溢着笑容，而且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啊。 嗯，就是刚刚有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刚生完小宝宝的时候啊，有母爱加持，觉得自己就越发的好看了。就是艾娃跟我们说，我觉得我坐月子的时候最好看，吃得好睡得好，所以皮肤状态特别好。 嗯， 还有母爱之光加持啊，整个人都不灵不灵的。 对，大家今天对你的评价呢，就是素颜最好看，你知道了吗？金鱼，下次请不要化妆出来、啊、 那就是下周的话，大家对你的评价就是化妆最好看。 不会的，不会的，一定不会的。 假睫毛出来， 你让我贴假睫毛出来，我以后还能见人吗？哈， 就问问大家想不想看下周郭鹏化妆。忽身高的话，他也不好意思不化，对不对？ 所以你看，喵呢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买下一支口红的时候，我最美。 嗯，对，就是所有女生，还有买下一双鞋子和买下一个包包， 对， 买下一件新衣服的时候啊， 嗯，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我发现跟我一开始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以为都是那种比较清纯的时候啊，或者是比如说出水芙蓉那种感觉，结果没想到大家说的是这么的有深意，什么买下一个口红包包之类的哈。 对，大家现在划水哈，就容易发错这个字，这个字不是三点水的那个划哈，就是划船的那个划，对，就是划船的那个划水。然后大家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一段毫无诚意的小视频。 那好吧，那你都这么说了，还有人愿意看吗？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看这段小视频的话，不如来听歌好了。昨天呢，霍尊是推出了最新的单曲《未摘花》，而且在这首作品的创作当中，霍尊呢，应该来说旋律又回归到了唯美婉约的这样一种风格当中啊。 就是你看看霍尊给自己的歌曲名字哈，《卷珠帘》《未摘花》，哎呀，就是都透露着一种浓浓的古风美感啊。 嗯， 就是也是在歌曲当中打造出了一幅诗情画意的景象。 好看，好看。随着《未摘花》的上线呢，五首新专辑的曲目已经全部曝光了，所以他第二张个人专辑的发行也指日可待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霍尊的《未摘花》，你还是可以发送好看或者划水来看一看，相比之下呢，没有这么有美感的小视频啊。 那天那朵花还未摘下，怎么已沾染了满身风沙，听说花长在原野之上，藏在荆棘下。那天那朵花还未摘下，怎么已消瘦了几番冬

this trains and light will come again. Swing open up your chest and let it in.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knows the love. Everybody holds the love. Everybody falls for love. Everybody feels the love. Everybody steals the love. Everybody heals with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据 Ingrid Michaelson 带来的 Everybody 啊，每个人呢都可能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影子。那对应的来说呢，我们今天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每个人 怎么能用千奇百怪， 你听我说一下， 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听我说一下，就是大家呢我觉得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准备去跟你来展开一些互动。比如说张喜乐说接面膜的速度，就说你刚才那段视频比堪比变脸。 对对对，下次我打算表现一下变脸啊！当然，这要在郭鹏先表演一下化妆之后。刚刚说了化妆以后，大家已经纷纷出主意了。 是， 比如说像剃个头说，月月鸟哈，你记得先把胡子刮干净的时候再化妆哦。 但你不觉得如果留点胡子的话，这个化妆效果会更加？更上一个台阶嘛，嗯。 那笑看风云呢，直接贴过来自己一个京剧的脸谱，说月月鸟给你打个样哈，照这个样子画。 笑看风云，你真是豁出去了，这张这个。怒目圆睁，你是要干嘛啊？ 还有罗个毛心跟我们说，鸟哥，你可以学习下周画一下艾克丽丽的这个妆。 所以这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是真的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对你来说，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真的像我们听众朋友给你总结出这样吗？因为所有人都在说，静瑜卸妆之后真好看，静瑜的素颜比化妆好看多了。 就是我觉得是今天我选出来的第一个留言代表了我的心情，就是我心情好的时候，真的就是只要有发光的物体哈，就包括吃饭的时候那个勺子背儿。 勺子杯儿， 就它只要发光，对我要看到我都会感叹一下，说哎呦真好看。但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不管是给我就专业化妆师上完妆，或者自己卸完妆，就是垮着个脸也不会觉得自己好看。所以真的跟心境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昨天拍这段视频的时候，到底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 心情好啊，我马上要拍一段小视频了。对比一下上周划水的那一段，一定要让大家感受到我的诚意。 但 有感觉到我好看吗？ 是，但大家就说我这段什么叫划水？大家说我这段小视频其实也还是挺好的，就是 也挺划水。 这个音乐还是挺好的。 对，是音乐挺好的，动作有待加强哈。 是。 那现在有刚刚开车出门的朋友呢，还没有关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是我们周三的小视频日，来跟大家一起互动。我们的关键词分别是好看，各位发送好看。看就可以收到本周了。那么发送划水就是这个划船的划哈，就可以收到上周这个没什么诚意的小视频， 就是往旁边划的那个划。那有没有诚意呢？我觉得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不对？来这儿老自己卖也不太好。但是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呢？仰望星空的答案，我觉得还是 挺贴合的。他说我想呢，我结婚的时候应该是最帅最好看的，虽然我还没结婚。 对，想象一下哈， 好可怜， 自己大日子那天肯定是最好看的哈。 是哈， 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好看呢？ Jason 说，我老婆说我开车的时候最好看 啊。 你老婆应该单纯的只是想坐在副驾上跟我们互动吧。 是因为老婆呢经常听早音乐秀，如果呢他说你不好看，他明天就变成秒变司机了，对不对？ 哎，但现在有这样的，就是说女生会觉得男生以前的时候倒车哈， 嗯， 他会扭头去看那个后车窗， 嗯， 就是倒车的时候 很帅。 对，你知道，就是一个手伸在后面， 单手，对， 哎，对，然后大家就说，哦，这被评为男生最美的几大瞬间之一。 是， 但现在有了倒车影像之后吧，就是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这个车商呢，发现你们这样太帅太好看了。所以他们呢残暴的让你们以后还是不用扭头了哈。 残暴今天这个词深深的被大家记住了哈，大家发送好看两个字到早因为收到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一段被郭鹏把封面截得很残暴的小视频。 哎，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开车这件事儿，我觉得国内呢作为作家来说开车最好的无疑就是韩寒了，对不对啊，专业车手来的。那么他的第三部电影飞驰人生将在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这是不是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不想拍电影的作家不是好赛车手， 还是好导演呢？ 啊，对，还是好导演。 那这一次呢，他是继上一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乘风破浪》之后，再次进军春节档啊。联袂的依然是老朋友，这是有邓超还有董子健。但是你怎么把我们家彭于晏给忘了呢？应该是他现在档期太满了吧？这也依然是一部赛车题材的动作喜剧，而喜剧他邀请的是沈腾来扮演男主角。 对， 那沈腾这次扮演的是一位想重返赛车场的赛车手。 人家都西红柿首富了，还准备再去玩赛车这个东西吗？ 你就是已经首富了，就当然要找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干了。 好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他上一部《乘风破浪》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啊，来自于邓超以及韩寒和董子健一起来演唱的《乘风破浪之男子汉誓言》。 有些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听多也不会感动，但是你要仔细听，听听我的心里话。但是请你仔细听，听听我的心里话。我在每个早上一定记得比你早，我在每个晚上一定睡得比你晚。不觉得那是什么餐，就算总是吃一半，就算吃一半也好，因为马上要加班。你不要说我，说我没出息，我总是笨手笨脚的努力，我这个家全都靠你，全都靠你呀，全都靠你，家中的事只有你，只有你才能做得好。以前还有我，虽然我很笨，知道你是我最大的福分。从那地铁口出来，穿过茫茫的人海，总是觉得会难过，自己像个垃圾袋。请你别对小孩说，说他爸爸很没用，也许生活不如意，但我一直没放弃。只有喝一杯我才敢说，来到这个家只是委屈了老婆。我付出很多，你付出更多，不算的事就是生活。就算风和浪总是一面过，也要和你岁月蹉跎。你不要失落，你不要失落，你这样我会更失落。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哥哥抚养成人，等我到了晚年，我不能比你早死，因为不想你哭泣，但又不想失去你。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夏季要运动注意的要点。运动和健身呢是贵在坚持的，那有关专家表示呢，夏天要进行运动当然是无可厚非，但是要注意到的是方式跟方法，要牢记夏日健身的大忌，否则呢不但不能让自己健康，而且还会适得其反。首先第一条就是要避免高温了，夏天呢要保持低运动量和短时间，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炎热的天气，尤其要尽量避免在阳光强烈的正午时分到下午2点期间进行户外运动，因为这个时间当中的紫外线会特别强烈，会灼伤皮肤，甚至使视网膜和脑膜也受到一定的刺激。另外呢，在夏天运动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高，所以一定要穿吸汗的棉衫，而不要穿紧身的运动服，如果湿度排不出去的话，会对心脏造成很大的压力，你记住了吗？另外当然不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烤干衣服啦，所以最好呢准备一套干衣服，特别是上衣，运动之后呢马上脱下湿衣服，否则呢会引发风湿病或者关节炎等等病症。毕竟你不是 Superman， 但是在音乐当中你却可以当你自己的 Superstar。 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老歌 Jamalia 带来的 Superstar， 让你自己做自己的 Superstar。 People always talk about it, all the things they're all about paper. Got a feeling I'll see you later.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that's keeping moving, and if it's good, let's just get something cooking, 'cause I really wanna rock with you. I'm feeling some connection to the things you do. Just like you're supposed to. Hey, boy, I ain't got nothing. 快跑 Running Time。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8，这里是正在欢乐你上班路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大家好，我是发现了郭鹏新的一个口头禅的境遇。 嗯，是吗？ 就你发现哈，白姐每次在回来的时候都会说 Hello 或者说 Good morning， 然后郭鹏 会是这么说的吗？ 郭鹏会讲好。 对啊，我就是，我觉得你是这样，你把这两个加在一块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说好了。 为什么？ 因为 Hello Good morning 好。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希望大家一天都好啊，然后熬得也是很硬。8:09，欢迎大家回到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虽然现在北京各个地方在下着阵雨，但是提醒大家谨慎慢行，来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然后聊聊好玩的一些话题啊，听听好听的歌曲。那么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呢？大家发过来的答案哈，终于有了一条我一直就想说的。 怎么说？ 我觉得自己在美颜相机里面最好看。 对，这也是静宇一直的答案啊。静宇每次都开美颜相机，没有办法。 什么叫每次都开美？你就这么把我卖了？ 真相没有没有，刚才那段小视频真的是全素颜啊， 就没有，就不是全素颜，就你挖坑我差点跳进去啊，最后素颜哈。那么今天我们的周三小视频关键词就是好看，还有划水，是划船的划，大家可以发送这两个关键词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加入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了。 当然呢，8月6号，中国新说唱的明星制作人潘玮柏是迎来了38岁的生日，他在生日的当天呢，是推出了中英文双版本的全新单曲，名字叫做 Moonlight 啊。 我觉得潘帅一点儿也看不出来38岁，就是永远还是一个嫩嫩的阳光小生的感觉。 对， 他真的就是越来越好看了。 那不跟我一样吗？ 人家刮了胡子，对，人家也不打算下周化浓妆。 好吧，下周我准备也刮了胡子来，好不好啊？这个除了我这个 好了 三舅的时候才能。 可以了。潘帅说呢 ，Moonlight 这首歌是源于他从美国洛杉矶沉淀的时候灵光乍现的一首作品。那歌词呢是一个大步奋勇向前的少年的口吻来描述自己的热情和坚持。那这一次他也是找到了袁娅维来合作这一首歌曲 Moonlight。 袁娅维帮他来唱 Hook 来听听这首歌曲。Feeling like a champ in dirty strange times. Rollie on my wrist, shout out to big time. Mama told me d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I didn't. It's new commas every time I deposit the digits. Mama, look at what we got, we finally did it. You can't tell me that we're not, this gotta be liv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 wanna put a shine on it. Make a miss, win or lose, I put my name on it. Raise your hands up, let it reach for the sky. I know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Now it's state nines. Riding planes, runways to the west side. Bossing up, I'm about to take flight. All gas, no brake lights. Mama told me don't be tripping over haters hating. It's love and peace and respect, the motor all we're chasing. Mama told me wipe your face when them tears be falling. You know I always light it up, the sky to be liv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m gonna put a shine on it. Make a miss, win or lose, I put my name on it. Raise your hands and let them reach for the sky. I know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我的全新单曲 Moonlight 就是跟袁娅维 TH 合作，其实蛮希望传达给大家是一种精神吧，正能量的精神，就是不管在任何的时候，不管你是第一次去尝试一件事情，或者你做了很多次的同样一件事情，都是用第一天的方式去面对它，永远都是 Do it one more time， 送给你们 Moonlight。 什么？北京人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所以这首歌是什么歌曲呢？很多早一说的后花园的朋友们都猜出来了啊，来自于灌篮高手当中的一首单曲，非常非常好听的捕捉闪耀的瞬间啊。Lucky 说，哇，一早晨呢这个雨中乘风破浪，听到这首灌篮高手的插曲真的好燃好燃哈。 嗯，刚刚这一段大暴雨哈，大家应该在北京的各个地方都感觉到了。 是 我看到朋友圈当中哈，有清河的人民，有通州的人民朝阳的人民都在说这个今天早上的雨特别大，但是也要提醒大家雨再大的话也是要谨慎慢行的。 对， 然后如果觉得雨特别大影响到你的视线的话，可以开着双闪让前后的车都注意到你，保持合理安全的车距。 慢一点啊，慢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小心驶得万年船，对不对？刚才呢放这首单曲的原因呢，是因为前两天我们在说到的圣斗士星矢这款手游的时候呢，有人说哎，灌篮高手的这个主题曲好像跟圣斗士那个主题曲还挺像的，就是都很燃， 就是听着特别燃啊。那就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腾讯圣斗士星矢的手游了。 对， 这也是车田正美联合天美共同打造的卡牌手游，高品质的来还原经典，重温原作者的热血剧情，同时呢也有大家非常喜欢的经典的卡牌收集系统来满足你的收集欲。 嗯，全系列的斗士等你召唤，自由组建专属的战队，灵活搭配策略定胜负，青铜也能战胜王者。8月2号呢不删档上线，现在呢已经开放了全平台的下载啊，所以请大家来多多关注一下圣斗士星矢，青铜也能战胜王者。那我觉得好像跟他本身那个主题就挺像的，本来就是吴小强一路打怪升级的故事嘛，对不对？ 那你知道在女生心目当中啊，男生什么时候最帅？有一个特点，除了我刚刚说的就是倒车的时候反手回头去看后视镜的时候，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哦， 对，比如说你特别专注的打游戏的时候，你脸上那个神情，哎呀，就感觉特别帅。但是你要因为打了游戏而忽略了他，那接下来他可能就要发火了。 哎，你让我想起来了，很早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霹雳火》，当时呢，袁咏仪看着成龙在那边操纵那个操作杆的时候说，哇，男人专注的时候好帅啊。 对，但他成为了你的男朋友，天天还操作杆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了。 就不这么想了啊！但是如果呢，你一直把自己的心思呢放在音乐这件事情上，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你很帅。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的是由六位出类拔萃的新人组成的华语乐团的最造男团 CTO， 近日呢是在北京发布了同名的专辑 CTO 的发布会，这是由罗志祥打造男团啊。 对，环球音乐和联合罗志祥来一起打造了 CTO。 那罗志祥不仅参与到了这个少女团体火箭少女101的打造当中啊，自己也有打造男团的计划。那么罗志祥也在发布会当天讲述了组建 CTO 男团的初衷和过程。那么现在呢，他培养的这六位新人最终组到成团， 是 他们也是发布了新的专辑以及新的主打歌曲。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和 Craig David 那首经典单曲是同名，来自 CTO， 叫做 Insomnia。 有一件新的一页，我的失眠日记似乎还不能 edit， 有太多话搁浅在喉咙说不出口，只能享受这悲伤的 piano。 So tell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是否是还残留你的香水，无法麻醉心痛的感觉，我看着枯萎的玫瑰，一片一半的被摧毁。在你要离开的那一晚，不管我如何道歉也如何流泪，你让我 How I supposed to forget you like this， 思绪都被你掌控，情绪也被你勒索，日复一夜我是无尽的干预，做不完了。 Oh baby girl 太贵少生命，我心中抵抗不住冲动， 我偏偏你究竟装置着我，母亲怀被无奈爸妈的阵痛。 Give me your love, 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give me your love， 用尽力气呐喊 every night， 却想起无声的呼吸。心在天空排列出你的身影。

没有计划，一起来骑着我的机车或 U-Bike， 不管哪里去可以 follow me， 带着我的冷鞋滑个冰，要我保持我的随性 feeling free， 心里在流浪回不去，所以乱流像个飞机，除了享受我生活没规定，穿着正式或者睡衣，把我手机的铃关到最低，跟我所有压力说 goodbye， 任何事等下礼拜，今晚我只想愉快 and have a good time。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part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part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下一站朋友家里聚个餐，点了 pizza extra cheese， 自然没有防腐剂，有我最喜欢没人管，找到兴趣随便玩 KTV 或者随身听，唱到喉咙没声音，可是唱盘一直转来转去，掉到几点也没有关系，只要音乐不要断续，今晚让我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放不开，当你看我上了台，说我命就拿着麦也换我回来了。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小曲给我上线了，你别说这两句啊， 这两句比较带感。 来自葛中山 party， 哎，来继续唤醒你的耳朵，8:37了，继续回到今天的早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所以一回来我要先问你，狗年过节喝啥酒？广告实在太长了。 玉帝大寿喝啥酒啊？行了行了，不能老玩这个梗了。葛中山呢，我觉得这次没有参加中国新说唱还蛮可惜的，毕竟他是去年就放话要跟 Vanita 或者 Vava 来 PK 一下的人哈。 你看这次 Vanita 也来了哈，但是这个 好像 折戟沉沙铁未销。 对对对，所以呢，他放话的那位呢，今年的这个成绩也不太好，看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不会来了，对吧？ 现在这个15强当中哈，那现在呢，好像这女 rapper 就只剩下一位了嘛。 嗯， 对，但这一位就是也是实力蛮强劲的刘柏辛。 对，来。 哎、嗯，是，那我觉得他什么时候最好看呢？他应该拍硬照的时候最好看吧。 他应该什么时候都好，嗯，好看吧。就是我是他的小粉丝了。 啊、哦，好的好的，那就什么时候都好看。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的互动话题，你觉得什么时候最好看？ 哎、 那如果您也是刚刚开车出门，遭遇到了大暴雨，别着急，慢慢开，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周三小视频日，大家可以发送“好看”这个关键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和话题互动相关的这个小视频了。 是的啊，当然 Tony 说到了，哎，突然想起来有句话不是说吗？男人买单的时候最帅，女人做家务的时候最美吗？当然这是以前的话了， 现在都是女人买单。那时候最好看，好吗？ 对啊， 男人做家务的时候很帅啊。 你忘了昨天咱们聊的互动话题了吗？现在没有几个女生会做原来的针线活了哈。 你还要求什么针线活？会做饭就已经不错了，好吗？ 很给面子了啊。 还有雨果也给我们提到了，做饭的男人最帅。你看这个价值观就非常的值得表扬一下。 所以你说像我这么会做饭的人，下周要不要先给大家来一段 化妆，先化妆 做饭的小视频怎么样？ 躲不过先化妆。唐平已经说了，想看月月鸟刮胡子，然后呢还是素颜更好看一些。这应该是在说静瑜了。 想看月鸟刮胡子素颜最好看，那我下周还要化妆吗？你觉得啊？ 所以你看，就是主持人现在都被大家，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互动起来，就是要做的很多才多艺，唱歌、跳舞、唱 rap， 包括今天静瑜已经被逼到卸妆， 我下周要被逼的化妆，好吧？ 是。那么现在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综艺节目的形式也是越来越多样了。 是的， 包括像最近刚刚引起大家热议的这个叫做音乐影。电影真这叫什么呢，他那个名号好长， 就是音乐小视频啊， 音乐小视频， 音乐电影啊， 幻乐之城 是。 嗯，那自从官方公布窦靖童将会参加来之后啊，就网上关于他的话题就没有间断过了。 对，昨天呢节目组也是发布了一则剧情的预告片，第四期的节目当中呢，于浩明以及娄艺潇、宋祖儿和侯明昊、窦靖童四组演唱人的这个作品的片段是曝光了，其中窦靖童的演技首秀更是引起了大家的纷纷的讨论和关注。 对，这是叫做唱演真人秀哈，所以呢窦靖童呢是作为唱演人出现了。其实窦靖童参加综艺节目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关键可是这一次幻乐之城的这个唱演的全程的在关注的这位大师呢，就是他的妈妈王菲。 嗯， 王菲也对女儿的表现非常的满意，说这是在幻乐舞台上最点题的一个作品， 是对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喜爱呢是溢于言表哈。第四期呢将在本周五来播出，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来听听看来自于窦靖童的这首 My Days。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The sea in white and black, face to face but back to back. There's a shadow everywhere I go. I'm pacing down the street, tracing back to my feet. Is there one place only I would know? I'll run the escape,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t'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这首歌曲以后全身应该会更加有点冷了啊，来自郭顶的一首单曲，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是谁的眼神还没有在看小妖怪、哎、 你直接把人家这首歌曲的意境变成了菊姐了。 没有啊，就是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这首歌确实是郭顶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啊。 是， 但是每个眼神，哎，谁的小眼神还没有看我们、 嗯、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消息呢，我就觉得真的要佩服一下日本人民的脑洞了。 嗯，怎么说， 还记得之前的时候我们有分享过，说日本的出租车现在推出了一种就是免聊天式的出租车。 嗯， 就很多人很怕就上了车以后啊，就是这个师傅不停的要找你聊天，其实可能加完班已经很困了，或者说我压根就有社交恐惧症，我不想跟陌生人聊天，但是没办法他说不停、 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搭乘一个免聊天出租车。 免聊天的， 对，就是上车以后除了基本的就是你到哪里，然后问好，然后再见，谢谢这些词之后，不会跟你多说一句话。 但是如果是搭乘了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出租车的以后的话，我估计你真的不敢聊天了。因为呢日本的京都的这家出租车运营商推出的是妖怪出租车啊。 这个妖怪出租车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京都有很多的寺庙还有景点都是流传着妖怪的传说， 对， 所以这个出租车公司认为游客们在寻访这妖怪传说当中的时候啊、 嗯、 是不是也需要上一辆这样的车呢？所以当你伸手拦上一辆出租车的时候，不仅可以听着妖怪传说寻访故事的发生地， 嗯， 车上真的是有一个妖怪人偶来陪游。 就是车座的车辆的这个副驾驶座嘛，坐着一个名为滑头鬼的人偶，长相非常古怪而且令人生畏，但是又透着几分可爱。但从目前来看呢，团体租车的比较多，也许呢是想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呢游客都选择夜间搭乘妖怪出租车。哎，其实我问你，如果你搭乘这样一辆出租车的话，你会不会害怕？ 我觉得如果有人陪我坐我可以，就如果没有人陪的话，就是特别是到晚上看到一个妖怪坐在我前面的副驾上，我会吓得胆都破掉吧。 我一般碰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呢，一般会壮着胆唱两首歌曲哈， 比如说 把我唱给你听。 哎呀，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想把我唱给你听，我觉得这个题目特别适合你，因为你经常会唱给我们听。 对，但是现在下大雨哈，我就不这么吓唬大家了。 吓唬不至于，不至于啊！我觉得我们俩还算是欢乐大家的上班路的。虽然今天好像这个天气有点这个雨愈演愈烈之势，但是希望大家在车上听我们节目的感觉还是轻松的哈。 对，那昨天呢，我们是盼来了农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确实一场秋雨一场凉。那么北京城今天就是在阴雨当中有了一丝要入秋的凉意了， 是 雨下的特别大，雨一直下， 嗯， 气氛还算融洽。 这通州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 我刚刚听到是在通州屋檐下吗？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周四到周五的白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降雨不是很明显。 对， 但是呢，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 嗯，但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现在的天气。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大家现在一定要开车小心慢行，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尤其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心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对不对？ 嗯， 不如来放松一下心态了啊！ 来跟着好音乐，我们一起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方大同的《麦恩利》，你应该能够找到一点点在都市当中，我觉得比较恬淡或者是恬静的一种感觉。来结束今天节目吧。 是，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今天看到了大家很多很美的瞬间啊，想想自己什么时候最好看呢？一定是开心的时候最好看了。 对，祝你开心了，明天我们再见。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 拜拜。 后悔把眼泪收回，不敢睡都哭都累，感谢你的出现，过去的往事就如烟，在眼前什么都不见，是下雨时的屋檐，那份爱没实现，幸福就在我们之间，感动的模糊那视线，那憧憬的一转眼，一瞬间就能实现，在永生之年。 My only girl。有过一些时候，以为所谓的自由是每个路口往后只有我一个人走，曾经我以为成熟是寂寞能够承受，收起了孤独的那一双手，有点奇怪，天使带你来叫我起来，重新振作起来，别让自己后悔，把眼泪收回，不敢睡都哭都累，感谢你的出现，过去的往事就如烟，在眼前什么都不见，你是下雨时的屋檐，那份爱没实现，幸福就在我们之间，感动的模糊了视线，那憧憬实现，在永生之年。 My only， 不知道该怎么说，感谢的话这么多，你就像是救了我，在宽阔寂寞漩涡解脱，感谢上天杰作，感激过是对是错，是福是祸，是我对爱赞美那么多疑惑，想到天亮就是你。